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股仔吓，而家就系10月27号嘅5:30左紧。佔中去到幾多日啦？30日啦。 20日係冇錯。 咁即係 Wag 嘅 Finance 亦都係去到20多日啦。 係喎， 係。都好易記咯。 你用邊個開始計咧？嗱，星期日28號望罪。 係啦，係咪嗰日？嗰日係咪 掟出去彈？ 佔中嗰日嚟㗎，咪第一日。 定係你計唔計？係計嗰日計，應該係嗰日開始計喎。 係咪嗰日啦？應該好似係嗰日，淨係之後一日咧？ 因為係夜晚就已經係散咗去銅鑼灣同埋呢個嘛。咁如果係就應該28號星期日開始計㗎。咁啊，當係咯，第一日咯，星期日。 係咯，係咯，咁啊，好鬼易計啦，係啦，咁啊，總之就係佔中20多日。咁啊，今日就開始個市帶嚟好多啲迷惘混沌嘅階段啦。 你翻翻嚟咯？ 係啊，上個禮拜就去咗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 你就留下一句錦囊，就係話當你嚟，即係你唔喺香港時，通常個市都會升啊。我真係頂得住喎， 頂得住， 頂得住喎，估唔到。 A 股就真係升啦，上個禮拜上翻上去2390多點，趁住個四中全會，但係之後即係今日又跌翻啲啲，但都 OK 嘅 A 股數化都。 但呢個月都差唔多係咁，我覺得咁多年以嚟 A 股同港股最唔拉更嘅一個月。 係啦，因為冇辦法啦，你香港即係而家啱講即係啲去到迷惘嘅階段啦。迷惘嘅階段就係唔係 Mimi 嘅迷惘嚇，即係迷惘嗰只迷惘啊！迷惘嘅意思即係話，即係大家都唔係好知點樣應對，但係大家都唔係好想離場，唔想離場，但係又唔知點樣應對，你唯有就係、是、又係咁樣嘅啄下啄下，但越啄就越細，所以今日成交縮得好犀利，成交縮得好犀利，咁冇辦法啦。咁如果你要講即係個市嘅話，咁你第一樣嘢一定係今日一定係任何人都會講啦。就係呢個嘅滬港通國字呢樣嘢， 就曬你啦，姚尊。嗱，你翻嚟即刻又有講呢樣嘢啦。 真係國字嘅英文就叫做 postpone。 postpone 唔係延遲咩？ 都係一樣啦。延遲，延遲係 delay， 延遲係有個時間嘅。 係個國字。 postpone 係冇時間嘅。咁啊，即係又唔係叫做取消。 係。 就叫國字，即係仲有生機啦，即係仲有得翻轉頭啦。 係。 咁啊，幾時會翻轉頭咧？可以國字一日㗎。係。可以國字一年，國字100年都得嘅。 同呢個直通車一樣。 係啦，嗱，咁有幾個 point 要講啦，即係第一樣嘢，其實我喺 Facebook 裏面都寫翻，就係話滬港通其實對國內個 A 股嘅意義咧係重大過對港股嘅意義嘅，呢樣嘢真係唔能夠由黑改講到成白，由白講成黑嘅。 即係套用翻個術語，就係我哋唔好用香港大香港做一個嘅角度，係咪先？ 係啱啦，係啦，即係你即係嗱，香港嗱有滬港通之下，香港有啲咩着數咧？第一就係每日可以。theoretically 多大概100億嘅成交啦，咁第二樣嘢對香港投資嘅著數就係話佢可以買 A 股啦， 直接買 A 股係啦， 係啦。咁近排我喺證總嗰度亦都有啲投資者或者有啲朋友咁走過嚟都同我傾咗好多偈，尤其是琴日就非常之多人嚟揾我，唔知點解。因為我喺政總啊坐咗幾個鐘頭， 咪以為你係義教啲嘛，即係義教。 我唔係，我都以為係我自己義教緊啊。咁其實都有唔少人即係同我講一樣嘢，就係話咧，即係啲上咗年紀啦，都係咁啊話其實咧，佢喺 A 股咧都買，即係國內已經一早有 A 股户口噶啦。咁以前都買過 A 股嘅，咁但係就對 A 股對佢嚟講咧，只係開個户口以備不時之需嘅啫。咁其實佢哋都冇乜興趣買 A 股，咁所以如果你以依樣嘢作為一個 proxy， 作為一個 sample 嘅話咧，其實滬港通開咗之後，香港人對A 股嘅興趣有冇咧？會有，但係唔會多嘅。 我都好似啲抽身股咁樣。 係啊，因為譬如其實琴日有個師奶就同我講就話，哎呀，佢喺舊年淨係年頂前啦，咁喺深圳咧開咗 A 股户口，因為佢喺我唔講邊個地方啦，就買咗層樓， 咁啊話，哎呀，順便開埋個，因為有嗰個地址咧，就哎呀，順便開埋個 A 股户口先。咁啊，點知嗰個賣樓嗰個 agent 就同佢講咧，喂，唔好啊，開 A 股户口輸死你啊，咩哔哩吧啦咁樣。哎呀，點點點點點點。呢樣嘢係真嘅，跟住我同佢講翻，我呢樣嘢真嘅，因為你睇下國內嗰個證券業呢十幾二十年嘅發展咧，華南區咧其實係少人買股票嘅，華南區嚇、啊，即係講緊你話嘅廣東省嗰啲地方咧，真係少人買股票嘅相對，最多人買股票嘅地方其實係北方嘅，因為點解咧？就唔係關乎於個氣候啊，唔係關乎於南北嘅問題，就是、南方咧，尤其是深圳、廣州嗰班咧，就係、是、第一代咧輸 A 股輸死嘅人嚟嘅。 嗯， 嗰陣時講緊八幾年嗰啲深圳即係 A 股啲股風個年代， 哇！ 即係佢哋係輸第一 round 被輸死嘅人。 個八幾年真係都唔知咩事嗰時啊！ 嗰陣時咪 A 股又係抽新股啊，抽到打交死人啊，咁樣跟住買完之後就輸到趴咗喺度嗰啲啦。 哦， 咁啊，所以即係十幾廿年以嚟咧，即南方人對於股票嘅個熱衷嘅程度咧，係遠遠地低過北方人嘅，因為北方人嗰陣時八幾年嘅時候咧，北方都仲係相對窮嘅， 嗯， 咁、啊、所以佢哋係未輸過大鑊嘢嘅。係短時間輸大鑊嘢喎，嗰陣時南方人，咁、 嗯、 啊，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咁啊，所以對於啲南方人嚟講咧，即係我識得比較多嘅南方人咧，佢係炒港股啊多過炒 A 股啊自己啊，咁啊嗱，滬港通你話擱置咗，咁而家會出現呢個咩情況咧？而琴日星期日，我同阿沈大師都面對住同一個問題，就好多報紙打電話俾我哋。因為禮拜日咧，通常我都唔係好聽電話嘅，尤其是啲即係啲冇 call display 嗰啲我都唔係好聽。不過見到哇，係咁沉住打嚟，死又唔知發生咩事，咁啊聽啦，哇一聽由自可一，唔聽由自可一聽，哇真係煩到你暈。幾份報紙已經係 set 曬一啲嘅，即係啲記者係 set 曬啲方向 預設立場， 預設立場，你想你答個預設嘅答案，而呢個預設嘅答案就好簡單嘅，就話咧、你呢個嘅雨傘運動令到呢個嘅滬港通國字港股星期一即係今日咧就會跌到 bling bling 噶啦，係咁啊，所以咧就所有嘢個源頭咧就係、是、嗰個雨傘運動或者佔中嗰度啦，係咁、我就要答得非常地咁小心嘅， 係 咁、 我都。 我亦都同啲嗰啲記者講：喂，你唔好咁樣預設啲答案啦、啊，你 set 個陷阱俾我踩咁樣。咁即係我嗰、那個我講法好簡單，就係話滬港通擱置咗，佢心理上一定會有影響嘅。你唔會話冇嘅，係咪先？心理上會有啲影響。有啲即係譬如買咗 AH 股差價，等滬港通開波收窄差價嗰啲。會沽貨呢樣嘢係真嘅。第二樣嘢就係話我覺得最大嘅影響呢其實就係、香港四大家族即係幾個富豪啦，就要據聞就話要逼佢哋表態啦，俾佢表態你撐唔撐佔中呀、啊、咁樣咁、你沉默都唔得㗎啦，你一定要表態㗎啦。咁呢個傳聞係真定假呢就冇人知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呢樣嘢對啲外資嚟講咧，就真係好罩忌嘅嚇。你咩叫表態咧？喂， 其實係咯，同埋你如果四日符，佢咪又答翻啲官方嘅嘢啫嘛，係咪？你破壞社會秩序就梗係唔好啦，咁樣噶啦。 你都可以咁答， 係咯， 你都可以咁答，都 OK。咁但係即係其實幾個富豪，香港幾個富豪咧，到而家都未講過，即係李嘉誠講過下，即係話哎呀，唔好做啲後悔嘅嘢， 即係要逼佢哋公開表態，係咪？ 係啦，逼佢哋公開表態，即係話哎，我反對呢樣嘢咁樣啊，即係要一個比較 concrete 啲或者比較明確啲嘅方向咯。我諗，咁呢啲對外資嚟講咧，好罩忌嘅，因為即係你逼得佢，你識唔識逼埋我咧？嚇，你識唔識逼埋高盛、美林去表態呢樣嘢咧？ 哦，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嗰啲富豪表錯態或者係企錯邊咁點算呢？喂，而家你又上綱上線講到又話江派同集派喺度騙過， 咁哎呀，我又唔知企喺邊度會贏噶嘛。 咪咯。 我又唔知佢兩個個立場係咪一致噶嘛？對於佔中呢件事，咁佢兩個騙過，但係都係兩個可以同時間係反佔中噶嘛。 係。 嚇、啊，咁亦都可以同時間係一個係反佔中，一個係撐佔中噶嘛。咁、我唔知嘅喎、咁我係富豪，我都唔會表態啦，即係老老實實，大佬我都係腳硬硬做生意啫。嚇、咁所以對於啲外資嚟講咧，即係佢會有一啲長期嘅陰影嘅。 匯豐算唔算外資啊？ 匯豐都算係外資啩 ？OK 嚇、啊，咁啊，即係你要我表態，咁我要點樣去睇啲富豪表態，或者表錯態，驚唔驚佢哋表錯態，或者係表態慢咗，或者係嚟緊會唔會有更加多呢啲咁嘅政治議題要佢哋表態咧？我係外資，我會驚嘅。呢啲係叫長期嘅陰影嚟嘅。咁、所以搞來搞去搞呢啲，我覺得今日咧最驚嘅嘢咧就係嗰啲。富豪股啊，嗰啲長實系啊，四叔系啊，嗰啲無零拉更咧就砰一聲冧落嚟，冧落嚟嘅原因就係話你冇表態咁樣，咁啊呢啲避無可避，呢啲係長期嘅一啲嘅，即係港股裏邊 mindset 裏邊嘅 distortion 嚟嘅，一啲嘅破壞嚟嘅，咁啊但係 so far 點都好，今日其實嗰個跌幅亦都係輕微嘅。 我係呢個究竟係一個即係究竟係大時代之前嘅，即係風暴風之前嘅平靜定係？即係，譬如我睇住個市又覺得， 你睇個指數就冇乜嘢。 係啦，咁你話睇個別股，咁最金嘅梗係最冧就梗係港交所啦。 咁啊，梗係港交所啦。但係港交所嗰個 talking point 正如我想講就係話咧，即係我記得陳永錄啦，或者陸叔啦嚇，佢就話我琴日因為睇到一段好 slap 嘅一段嘅陸叔嘅 comment 就話。啊！嗰陣時依個嘅直通車冇咗，港股第二一開咧冇咗成千點㗎啦，咁樣即係呢啲係引導性啦，即係可能佢俾人引導咗啦，俾啲記者。 如果就係以第一日嚟講，咪證明係 即係琴日都有同樣嘅問題，有記者問我嘅， 係 直通車冇嗰日。之後港股跌咗成千點，咁即係今日會唔會港股都會跌成千點呢？咁、我都係個 point 話，嗰陣時喺32,000跌落嚟嘛，有冇直通車都會跌，有冇直通車都會跌先啦，跌一跌啦，係咪啊？咁同埋即係個基數大家都唔同啦，嗰陣時候。 唔係，同埋今日個反應係證明係低 B 咯，我覺得。 低 B，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嗰陣時講個直通車係。就係、是、13億人嘅直通車喎、 哦， 係咁而家呢個嘅滬港通都係講緊13億人，你都係通過滬港通，但係直通車嗰陣時冇上限嘅、哦，你一日充1,000,000,000,000億過來都得，咁而家係有上限、哦，咁所以你其實喺港交所嘅層面裏面只係話本來諗住佢每日多100億成交，而家冇咗嘅啫。嗱，咁由四月嘅時候嗰、那個嘅港交所講緊都係120幾蚊。咁衝咗上去，因為有呢個嘅滬港通啦，其中一個原因係滬港通啦，就衝到上180幾蚊啦。咁但另外仲有好多原因，港交所會升噶嘛，唔係淨係滬港通噶嘛，大佬啊，仲有即係成個即係美股嗰陣時候又升啦 ，A 股呢半年又升啦，咁亦都令到港交所升噶嘛。咁、我話你又好難講，你話由120幾蚊去到180蚊，呢50-60蚊裏邊。有幾多蚊係因為滬港通？咁而家冇咗，嗰幾多蚊就應該掹翻出嚟咧？ 係， 咁你冇得講噶嘛？ 同埋咧，嗱，即係大家都睇到冇咗滬港通嘅一件，即係普遍出邊咧，你就咁睇，一定覺得係唔好嘅嘢嚟噶嘛？我想講翻少，即係作為一個業，其中一個業界咧，我想講係鬆一口氣。 係咁都鬆一口氣。 因為咧，其實我想同各位，如果各位網友係即係投資者唔係業界咧，我想講業界裏邊咧係對呢嚿嘢一頭霧水嘅。 啱。 直至去到呢一刻啊， 都係一頭霧水。今日我同阿 Kevin 都傾過，佢話：好彩冇，因為如果今日開咧，有人問咧，阿 Kevin 點樣買？ 我想買 A 股啊，我哋都真係拗曬頭。 我唯有用翻劉光華嘅反應嘅啫，係啦。 真係劉光華咩反應就唔講嘢。 係啊係啊， 我唯有用林鄭個或者係阿許 Sir 個反應嘅啫。 係係， 我真係 recap in English 咁啊，喂你聽，I don't know。即係啦，即係如果有人你走過嚟，如果你話有國內人打電話問我哋，喂 Kelvin， 而家滬港通今日開，喂我想整個滬港通 account 買下港股先，我哋會話你等一等，我寄啲方俾你填啦，咁樣都其實我哋唔知寄啲咩方，但最大問題就係話，如果有個香港人打嚟，我想買 A 股，我寄啲方唔使寄啊，或者你屋企公司樓下嘅一上嚟啦，咁樣簽埋佢啦。我老老實實，我都唔知俾啲咩佢嘢佢知。咁如果佢再進一步問啦， 啊，我想睇下啲 A 股報價，你哋公司有冇咧？ 係。 咁我其實 A 股報價都喂報價都還可以。 唔係你 suppose 你係公司裏邊有個報價系統咩啊？你可以話你上網啦。 我俾翻上網嘅啫。 嚇、啊！你話你上 Signer 啊咁樣都得咁樣，但係。理論上正規上嚟講，我哋都應該有個報價系統正規，譬如係同花順啊，或者其他嗰啲，你可以俾佢用啊。 唔知咩龍啊啲咩啦。 係啦，咁而家我哋係拗咗頭啦，咁好彩即係各自啫。即係其實對於我哋業界嚟講咧，個滬港通係未開通過，其實 唔係其實係即係好難嘅，即係想講黃黃講即係。因為我哋即係譬如睇你睇開個一出機制一出嚟嘅，我哋應該都係好奇怪，即係好有問題。嗰、那個一百億嗰個啊，即係就算佢之後佢出過一次 details 啊嘛，講過即係譬如話，好啦，突然間去咗上限，咁咧就大家就唔可以再買啦，咁你要等有人沽貨，咁沽完之後咧個 code 突翻出嚟啦，你就再買，講即係好容易喎。 係啊， 個問題就係、是、好啦，突然間同一時間有三間大行去 bid， 咁你會俾邊個咧？或者一間大行裏邊？有七個客一起買，你話唔係邊有咁巧嘅？總有啲先後嘅，唔係㗎。同一時間你點搞？ 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有一百億 quota， 係，咁你一億、兩億一路慢慢一億一億咁上去咧， 係啦， 咁冇問題嘅。 係， 但係通常你知㗎啦， 係 買上嚟就頭十五秒嘅啫， 係 爆咗就係叫嗰刻就爆咗㗎嘛，嘣一聲就爆咗，係 啊， 即係你咁講啦。咁有七間大行排緊，七間大行有七個客排緊。七七四廿九，咁你點搞咧？ 好多呢啲 case， 唔係即係你當我亂，你諗得多，好簡單。我仲譬如假設我知道剩翻十億嘅 quota 嘅，啊冇十億啦，我當我剩翻一億 quota 嘅，我係咁落 bid， 全部攤換曬咯，全部都冇得賣咯，係咁落，係咁落，係咁落。 所以其實有你話滬港通個國字咧，係咪因為關於呢個雨傘運動咧，其實嘥鬼氣啦，夾硬老屈嘅啫。咁個技術上啊、税制上邊啊，就好多嘢都未搞掂，咁啊點開咧？業界又未準備好。我諗個 platform 就應該準備好嘅 ，platform 都係講緊即係網上邊嘅嘢啫。但係你業界全部人咯，我認識嘅人都完全都未準備好呢樣嘢，大家都頭惡惡嘅。喂，你間行搞成點啊？咪搞緊咯，搞緊啲咩？唔知啊咁樣，大家都唔知搞緊啲乜。咁所以都好嘅，唔開即係擱置咗一陣。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冇機會咧？咁而家呢個滬港通再開翻呢樣嘢咧？ 係。 又炒得嘅，即係老老實實，真係無端端失驚無神。阿小家又好，唔知乜家都走出嚟講，唔使驚咁，其實就係十一月都仲有機會，咁你又可以炒一陣喎。喂，而家滬港通呢三個字根本就係玩俾人冇嚟冇去嘅三個字嚟嘅， 冇錯， 好冇個不得了。你諗下，你對於鬼佬嚟講，或者你後邊出嗰班人嚟講， 係 你以前冇期指，譬如你冇個美國加息。喂，你個莊都喺美國嗰度啊？美國你點估美國加息？美國唔加息你都估唔到㗎啦， 係 係嘛？咁但係而家滬港通，喂爽夾滑，唔係你話有啊有，你話冇啊冇，你話擱置啊擱置，你話取消啊取消，你話冇咁嘅事又冇咁嘅事，玩到你謝咁，所以喺 Facebook 即係我嗰啲牌就係話令你迷茫咁嘅意思啊，冇吧？你今晚或者聽日有人唔覺意喺街撞到啊李小嘉， 係。 記者嚟嘅，或者唔係唔覺意啦，自己刻意地變成唔覺意嘅事啦。咁啊問佢，李思嘉答你就係話：我、哦、其實冇咁嘅事嘅，隨時都開得㗎啦。咁樣，哇！砰一聲又再炒過，喂！你估都估唔到，你啲冇得估嘅嘢就係一個 uncertainty 嚟㗎啦。啊，咁啊，所以即、就、係、是、你話係咪搏唔過咧？同埋你冇一個一把尺去度啊！即係譬如頭先啊，繼續講翻個港交所先，你由120几蚊上到180蚊。 嗯 有滬港通是其中一個原因，但而家你咪冇滬港通啦。我喺嗰個升咗嗰幾廿蚊裏面，我點抽翻啲錢出嚟話係滬港通嘅因素呢？嗱，記者嘅問題好簡單嘅啫，佢係一路引導就係話嗱，120几蚊上到180几蚊，咁而家冇滬港通，咪港交所咪180蚊跌翻落120几蚊咯，打回原形咯。 如果係咁咪就今日其實應該要跌多40蚊。 係啦，咁咪跌多40蚊，咁咪哇，原來嗰個佔中好大震盪喎，好大影響喎，令到港交所冇咗40几蚊。條數係咪咁容易計咧？嗱，咁如果係咁容易計嘅話，你個恆指又唔係好計得掂嘅喎。 哦，咁好簡單。 因為恆指滬港通四月嗰陣時又上嚟係22000零嗰啲位。 咪就用翻個，已經落翻22000零咯。 就落翻嚟嘅咯。係 啊。 咁你話？ 沪港通嗰、那個嗰、那個，因為冇咗沪港通跌落嚟嗰下跌咗噶咯喎，係只港交所未跌喎， 係啦， 咁啊港交所咪應該跌翻落120几蚊，完成呢個由沪港通由有冇由有變冇呢個階段咧，咁啊呢個世界並唔係咁簡單嘅，係嚇並唔係咁簡單呢樣，所以你好難估啊。咁嗱，你話今日港交所跌得咁犀利，跌咗成3-4% 落嚟。我係冇滬港通或者各自嘅滬港通係一個其中一個心理因素，但係你又不得不承認就係話今日個成交係縮得好緊要喎又。 其實我覺得今日個市場係幾理性的，即係我就好片面咁睇。 理性得嚟又有點奇怪嘅， 係 嗱，因為嗰個指數啊真係唔係跌得多，百零點啫，你有咩？即係你 咪港交所同中移動去一半咯、 啊。係咯，你得百零點啫嘛，又唔係啲咩好大不了嘅嘢。最大最奇怪嘅咧，其實喺 Facebook 裏面希少講咗，就係話有成千隻股票係跌緊嘅，即係 number of stock 跌嘅咧係好大，即係呢個係講緊即係 technical 嚟講咧，就係呢個市場嗰個嘅深度嘅問題啊，同埋同個闊度引致嘅深度。 即係以前呢個某部嘅工具有個叫屎寬。系读得好正嘅， 啊系啦系啦系啦，屎宽 系啦， 屎宽强嘅真系，啊咁啊屎宽，咁啊个宽度咧就跌得好深好深嘅，啊咁啊我讲啊就系话深圳嗰边咧就其实今日直头由琴日开始咧已经系传得好犀利嘅， 系咩咧？ 呢啲亦都系我谂系有啲人刻意放风或者有啲报界嘅传媒嘅传闻啊，亦都唔奇嘅。就講咩咧？就係話喂，中央即今次香港就激嬲咗中央啦，中央咧就會懲罰香港啦，咁啊會點點點點啲啊，好多係圍繞住一啲嘅三四線股嚟到講嘅。 嗯， 咁所以你見到好多三四線股咧就跌得咁冧就咁解，其中隻巨圖3303咧，亦都係上個禮拜有其中咁嘅原因，就喺中央哇好唔開心啊！今次好多股咧都要冧噶啦，但係冧嗰啲大嗰啲咧就影響好大，咁所以咧中央都會維穩就頂住，但係呢三四線股一冧咧個指數又唔覺噶嘛， 係 咁啊嗰啲就會blink bang咁樣股災噶啦咁樣。哇！你諗下國內啲深圳幫佢又唔係好熟咧，但係一大嚿錢買咗咧，咁佢哋會走貨咧，就一半咧，我又唔會怪佢嘅。咁、大佬，就算我去買美股，隔山打牛去買美股，有人同我講話奧巴馬染咗伊波拉喎，咁我都會信噶嘛，大佬啊，我又唔識佢係咪先？ 唔咁啊，咁點樣解讀咧？即係如假設你話呢個， 其實我覺得係有嗱，由佔中開頭， 係 頭個禮拜。我講話嗱，明顯有嚿錢係嚼緊個期指嘅，一路係咁嚼期指，一路殺嚟殺成千點落嚟嘅。咁而家嗰個玩法可能有少少改變啦。你懟期指咧，亦都未必會懟得太深，甚至乎你懟咧，啲鬼佬買翻轉頭咧，你即係撳住，即係撳住俾人搶翻轉頭。咁所以而家會唔會有一個局就係話，好啦，後邊嗰班我唔懟期指啦。啊，擱置咗呢個滬港通，我唔懟期指，我懟你啲三四線股一樣好傷嘅啫嘛。即係你睇今日條街都係，你佔中到而家今日係特別塞車嘅軒尼斯道，係勁塞嘅。但係佢係塞你條軒尼斯道至到中環嗰一段啦，佢未必會塞你個彌敦道啦。佢唔係全部塞，佢唔即係好似個股市咁樣，佢唔需要斬你啲騰訊啊、中移動啊，喐到指數嗰啲嘢出嚟，佢斬你啲三四線，你嗰個心靈上面震盪性一樣好大噶嘛，所以斬得其實幾犀利，好多股都成千隻股跌咧，喺啲咁嘅百零點嘅指數跌，成千隻股要跌，仲係圍繞住一啲嘅三線以下嗰啲股咧，其實有啲啲似，當然冇嗰陣時咁犀利，但有啲啲似就係當年馬時亨嗰下嘅。就係話啲世界股要全部要退市，嗰下又係好犀利，嗰個又係港股經典例子。 係咪咩咩先股以下就除？ 係啦， okay, 先股要除牌嗰下咁、okay. 所以就係話佢唔喐到條大街，但係喐咗條細街，啲三四線嘅街仔巷尾，砰砰聲懟落嚟咧，都足夠令到你覺得呢個咁嘅滬港通取消同呢個佔中係有一個等號，有一個掛鈎性喺度嘅。咁係咪咁樣玩法唔知啦。咁但係深圳就確實今日就即其實琴日開始已經傳得好犀利。 明白。 咁當然你話可能真係有啲人會驚，我亦都相信有啲人真係會驚，因為你始終都係你揸重貨，你搏緊一兩隻股，一啲消息揸重貨嘅話，你而家覺得呢啲股可能會俾人開刀嘅，我都避一避先啦，大佬啊，錢嚟㗎嘛， 咁但係第二個可能性就啱啱我講啦，就係、是、話可能有啲陰謀論喺裏面開緊啲三四線股啲刀啦。咁、第三個可能性就係話，亦都有啲 I-band 嘅有心人，我覺得呢樣嘢嘅機會都相對比較高。有啲 I-band 嘅有心人清波作浪啦，咁啊知道，哎呀 ，Kelvin 你揸住某隻股好多，死都唔肯放， 懟散曬佢一次個， 咁我又懟唔散你嘅，我又唔夠你貨多，大佬，我一懟你又買嘅， 懟曬。 過去嗰兩個月，我都發覺我一懟你就買曬我啲貨，咁我又懟你唔冧嘅。咁我而家就要就打個電話俾你啦，同你傾一傾啦。喂，而家個問題真係好恐怖喎，阿 Kelvin 你諗一諗喎。因為香港政府咧又咁，班學生又咁，哇！成個金鐘啊、旺角都係咁樣。 我哋切 J 㗎啦，我哋又。 哇！你自己落去睇下啦，真係隨時解放軍啊出埋嚟㗎啦，點，你而家揸住嗰只股咧就冧㗎啦。咁你講下，你都會驚㗎。係 就 驚啊！不如走一半先啦，咁樣就自己懟散咗自己嘅。跟住或者樂觀啲咁講，我喺下邊接翻啦。因為本來我諗住懟散啲你啲貨，我去接嘅，點知我越懟你越買我啲貨。咁我而家有個政治嘅理由。我要想等到你自己懟散自己，我喺下面接翻，等你我夾翻上去，你又再追翻。呢啲好多消息股背後，大家確實有消息股嘅時候咧，你係會有啲咁嘅慾望嘅。即係我係做一個 I band 嘅話，我會有啲咁嘅動作嘅，或者有咁嘅意圖喺度啦。等你嚇到你自己懟散咗自己，跟住我收返，跟住我夾上去，跟住同你講，冇事啦，喂 ，Kelvin 買返啦，咁你買返轉頭，咁我收錢啦。咁另一樣嘢就 iBank 亦都會做嘅，即係我係 iBank， 我一定會做嘅，就係譬如 Kelvin， 你係佢公司老細，即係一路都游說緊你批下股啦，供下股啦，咁但係個市如日方中，或者你只股你知道有啲好消息跟尾嘅，咁你梗係話喂等埋消息出先，谷埋一下個股價先，攞得一蚊得一蚊啊嘛，大佬係咪先？咁而家我啊真係即刻飛即刻走上去深圳同你講，阿 Kelvin 唔使等啦， 係 依一查㗎啦，冇㗎啦， 係 啊而家咁嘅局勢話俾你聽咧，解放軍行緊落嚟㗎啦， 你好執埋最後一轉、啊， 你搶埋最後一轉先，你真係唔好搞咁多嗱正。就算你話解放軍最後唔落嚟，個市冇冧，第二轉你都做到，都仲做住第一轉先。 係， 第二轉我再慢慢同你安排。 係， 一定會有啲咁嘅 I band 做嘢嘅。I band 就係咁樣興風作浪嘅啫，唔係咩叫 I band 啫。 啱， 係咪啊？即係呢個係 I band 嘅天職嚟嘅。咁所以你一定會撩一撩。哇！撩啲恐慌性啊，撩啲 panic 出嚟啊，喺啲二三線裏面或者三四線裏面最容易撩啲嘢㗎啦。因為呢啲完全係人治嘅股份嚟㗎嘛，即係佢唔係以一個大勢啊或者係成個市嗰個 trend 嚟睇㗎嘛。個老細大股東揸住我批唔批股，我供唔供股我話事嘅。咁我以前唔供，我而家嚇到俾你嚇到我走去供。咁咪中正下懷囉，我就收錢咋嘛，我做生意咋嘛，係咪先咁所以 iBand 一定，我相信 iBand 呢排都會好忙呢，係咁撩，係咁撩，係咁撩呢啲，咁所以就會令到即係市場上面有個心理上面嘅包袱，個陰影一定會有嘅，即係各自呢個滬港通，唔可以話冇嘅咁但係即係喺呢個各自滬港通令到個市同埋啲三四線股急即係大範圍咁跌嘅時候呢，即係我哋就要睇返清楚少少嘅局勢同埋局面，究竟而家是咪冇轉機呢？我又未至於睇到話冇轉機，因為呢啲嘢，譬如你話 iBand 去搞局嘅話，佢到最後佢都 iBand 要搞側成個局，佢到最後都要個市升翻。 同埋究竟三四線股，如果即係好似頭先今日講好多散曬，咁啲一二線股又點樣做咧？ 嗱一二線股嗱，如果攞陰謀論，如果我喺後面打莊，我可以打曬成個香港嘅股市嘅莊嘅話。正如頭先咁講，我有一班 I band 幫我手做嘢。而家嗱，阿 Kelvin 你衝上去深圳，阿迪你上廣州，你見到上市公司你同佢傾，話最後一陣。 OK， 最後一陣嘅意思就係咩呢？個指數唔係好跌，藍籌頂得住，但你嗰啲開始已經搖搖欲墜。 係， 我一定會同你一個 point 同你講，你啲跌緊，藍籌未跌。如果藍籌跌埋嘅話咧、你嗰啲就散曬啦。嗱，你快啦，真係嚇炸炸冧，你求其幫又發一啲又好，乜鬼都做一啲都好啦。實會有啲咁嘅，即係你搏傻瓜啫嘛，你搏生意嘅冇辦法㗎。你風平浪靜，何來有生意啫？ 今日係咪深圳搞個優先股嗰、那個？ 唉，嗰啲冇關係㗎啦。 哦 ，OK。 嗰啲搞幾即係年幾兩年。 係咯，我聽講聽好耐。 不成氣候㗎啦啲。 哦 ，OK。 咁所以就一定會有啲 I band 咁樣興波作浪。咁所以我哋睇個情況就係話咧，有兩個 scenario。第一樣嘢就係話， 啲 I band 到最後佢一定要 complete 或者係 finish 呢個 mission 嘅話咧， 係 佢係要個市升翻嘅。 嗯， 佢係要個市升翻嚇。第二樣嘢就係話，而家面對住一個 valuation 嘅問題啦，嚇，即係譬如有啲股你炒到上去三四十倍 PE， 咁而家因為啱啱講過有啲富豪要表態嘅心理陰影，嚇，有啲佔中嘅心理陰影，咁個 valuation 係會 cut 嘅，啲鬼佬行一定會 cut 你 valuation 嘅，用呢兩樣嘢，一 cut 三十倍，即係 fundamental all constant 啊，完全唔變啊。你嗰、那個，你唔好話俾我聽，佔中會影響到巨圖嗰個嘅盈利啊！即係千祈唔好咁講啊，大佬，我真係唔知點笑好啊！假設所有嘅 fundamental 係唔變，但係個 valuation cut 嘅話咧，依個係一個股票市場裏面一定要接受嘅現實嚟嘅。 嗯， 三十倍 PE 同一間公司，你咪三十倍咯；同一間公司十倍亦都得㗎。二十倍都得嘅喎，可能係完全係個 future prospect， 任何嘢都冇變，佢個 valuation cut， 你個估計亦都係會 cut 嘅。咁、 嗯、 啊，所以我哋要面對嘅就係話，大行點樣喺個 valuation 裏面咧講啲乜嘢出嚟啦？暫時 so far 聽到嘅嘢咧，都唔係話好多嘅啫，即係未有一間行走出嚟講就啊，港股本來係十五倍，係、哎、我哋覺得好 reasonable， 甚至乎有機會二十倍。咁但係因為而家有呢啲咁嘅社會運動呢，我哋覺得嗰個政治風險好大啦，我哋決定將港股大範圍嗰個 PE 呢 cut 剩得返五倍，暫時未聽到。 咪匯豐咪話咪係憂慮囉，咪就係話 係佢憂慮咋嘛， 咁係 佢冇 cut valuation 咋嘛。 ok， 明白， 即係好多人都會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你話係咪有啲人會攣住一啲嘅大藍籌唔俾佢跌， 嗯、 等啲三四線喐，咁啊做埋依轉轉三四線生意先，咁啊我覺得呢個機會會有嘅，咁啊所以你話個後市係咪好樂觀咧？so far 嚟講，我覺得佢哋暫時都係會揸住個指數，唔俾佢散得太緊要嘅話咧，任何嘢都會發生啦、 嗯， 任何嘢都會發生啦。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你要升翻水好簡單，有其中嘅幾個人，譬如李小加啊呢啲咁嘅無厘頭嘅鳩子馬碌咧，走出嚟講滬港通啊，其實我哋傾好噶啦，十一月都會開噶啦，國指都唔會好耐啫，個市隨便彈翻幾百點，嗯、所以個市係好風險，所以係好迷茫。呢排真係迷茫到不得了，對住個指數又 係， 即係你眼淚又想流，但又流唔出，因為唔係跌得多嘛。 係。 你話今日跌千九幾二千點咧？你話哎呀一學眼淚咁算啦，大家受啫， 係 咪、哎、跌得多？嗰百零點又好似中間又好似想升翻上去咁樣，因為吹唔漲，升升下跌咗一百七十幾點嘅時候，又碌翻二三十點落去喎，咁啊真係吹唔漲。咁啊，所以就個市係越嚟越難估噶啦，即係講真呢、這個時候你冇辦法啦、嗯，因為本來嗰個雨傘運動嗰個對嗰個指數嘅影響，其實個幾禮拜兩個禮拜前已經唔大㗎啦，慢慢已經 pick up 翻上去。咁但係今日又再打翻轉頭咧，而且多咗一個滬港通國指嘅因素咧，又會越嚟越難估計㗎啦。 嗯， 咁啊，第一節完，第二節繼續。 Rick Finance 一個金融資訊嘅網絡平台，由今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只要你是 Red 吉先的会员，就可以用港币2200元登记成为 Red 吉 Finance 的一年会籍，非会员价港币2530元，请将会费存入至中国银行户口0128840009503，深蓝制作公司，请将入数证明连同阁下想使用的登入名称和密码电邮到去 redgafmember@gmail.com， 标题 RF 会员，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